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 上课您好，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过往的朴素，幸福的遇见，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旧单车老情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如约光临旧单车老情歌。这里为您安排播出的每一首歌曲都会给您一种似曾相识却又不同一般的感觉，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好，首先是钟镇涛的老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都

着昨天的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我好想找。

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散作，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你用柔情刻骨换我好 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霸王别姬屠洪刚演唱。下面的歌曲是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温兆伦的《为我守候》。